提供更多支持。中方認為任何國家和島國的合作都應該秉持開放包容原則，不針對或損害第三方利益，不能嘴上講開放包容，暗地裏拉幫結派，拼湊小圈子。汪文斌說，注意到美方有官員表示不要求島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合作亦都不針對中方，希望美方說到做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但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到下星期中后期，但是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97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1,08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8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4跌2.4，恒生中国企业73.04跌6毫，比亚迪股份268.2跌2蚊，阿里巴巴107.4跌4毫，美团180.5升2.5，新上市嘅天齐锂业系报82蚊，盈富基金21.34跌2仙，招商银行43.75跌3.25，京东集团237.6升6.8，友邦保险84.4升7.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331，瑞士法郎8.022，澳元5.321，加元6.033，新西兰元4.816，欧元7.8752。每百日元对港元5.7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8点，升142点。港金报16,1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6.54美元，卖出1,7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咯。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新围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车多缓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宝石湖村碧玉楼、天水围柏惠豪庭九座、大埔太和村新和楼、深茂坪深茂坪村寿日楼、牛头角彩福村彩喜楼、大埔富亨村亨昌楼、深茂坪晓丽苑晓和阁、大埔明雅苑明昌阁、东涌日东一村雍日楼、薄扶林华富二村华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能从我苦中忘，这城市才发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镜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特。 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嘅，同时亦都预告下我哋六点钟嘅访问咧，将会有啊，我哋第一次终于见佢真人啦， 系、 就是、Jamie 张天颖嘅，因为上一首拍嚟个 Falling for You 咧、 嗯， 我哋就视像访问啦， 冇错冇错， 今次呢个 No Money No Honey 就可以兜到兜面见啦。 系啦，到底咧 No Money No Honey 呢个嘅 topic 佢系点样谂出嚟嘅咧，都会好有趣嘅，因为原来佢都中意同好多乐迷去互动一下咁啊，所以转头咧六点钟就会听到佢嘅介绍啦咁样。 Yeah. 而今日咧，我想开始嘅时候讲少少嘅嘢就系咧，因为终于都要追嘅剧都。 差不多追曬，終於都即係近期終於多翻少時間就追曬一啲網民都好熱討嘅神劇啦，其中一套係 Stranger Things 啦。咁第四季大結局出現咗之後咧，我發現咗網上邊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嘅。先讲少少前设啦，不含剧透啦咁样。咁如果有睇呢个怪奇物语嘅观众就会知道咧，即系第四季咧就多咗一个新嘅角色咧，就系、是、一个中意玩摇滚音乐嘅 Eddie 咁样啦。咁呢一个 Eddie 咧，即系唔讲佢喺剧入边嘅角色或者嗰个遭遇系点啦。咁但系咧有一幕系好得意嘅，同音乐有关就系咧。喺劇入面最尾嗰兩集就啲角色呢就喺度有一幕係要搵一啲嘅 cassette 帶，嗰陣時仲係用緊 cassette 帶去播歌咁樣。咁然後其中有一個女仔呢就喺度抄，一路抄唔到。咁個男仔問佢你喺度抄乜呀咁樣。咁個女仔叫 Robin 呢就話我抄緊麥當娜 Beatles 啊，我要 music,I need music, 我需要音樂咁樣。咁但係因為呢事关咧，嗰度嗰啲带咧，全部都系属于呢个叫做 Eddie 嘅男仔 嘅，所以就全部都系一啲叫做摇滚嘢。 系啦，所以全部都系一啲可能系重金属啲嘅音乐，可能系Iron Maiden 啊，这个 Metallica 一啲好经典，我哋会认识嘅一啲重金属嘅乐队啦。咁然后咧，这个 Eddie 咧就好激动咁样攞住其中一饼，好似系 Iron Maiden 做封面嘅一饼 cassette 带，咁佢好激动咁话。呢樣嘢就係音樂啦，咁樣佢好激動咁樣，咁咧好得意嘅有一個熱潮出現咗，就係因為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啦，呢套劇就將一首80年代嘅歌曲推翻上去呢、係啦 ，Running Up That Hill 就推翻做呢、Number One 嘅熱播嘅一首歌啦。 係啊， 咁然後緊接而嚟，除咗 Running Up That Hill 咧。就到呢個 Metallica 嘅其中一首作品叫做 Master of Puppets 咧，都變咗呢一個嘅第一位嘅位置。咁啊，因為呢一幕呢首歌咧，亦都係用咗喺套劇大結局嘅其中一幕入邊非常之重要嘅一幕啦。咁啊，睇到好熱血嘅咁樣。而最後咧，呢一啲嘅好經典嘅重金屬嘅樂隊咧，紛紛都睇到呢一幕咧。就向呢個角色致敬，就話 We are with you， 即係我哋係同你一齊，我哋支持你嘅。 正啊呢件事， 係啦，尤其 Metallica 亦都有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度，即係 tag 翻 Eddie 嗰個演員。 個演 員係啦，咁啊就話，同埋咧佢哋有讚嘅，有一樣嘢佢哋做得好好仔細，就係咧佢哋話呢個男演員咧去彈呢、一個Metallica 嘅 Master of Puppets 嘅時候咧，即係好多時候啲人以為我拍戲啫，咁咪借鏡咯，都未必真係識彈噶啦嗰個人咁樣。咁但係原來佢哋仔細研究翻咧，就話咧Eddie 應該係事前真係有練過噶，佢係直頭跟住嗰首歌嘅編曲咧，佢啲指法係一模一樣，係完全冇彈錯噶。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成為咗一啲嘅觀眾啦，同埋一啲樂隊啦，對呢個角色同埋呢個演員非常之咁尊敬。劲嘅一个原因嚟嘅， 我觉得呢件事好有趣，因为你喺即系都话晒呢个叫咩元祖嘅 元祖级嘅系啊， 然后你去做一件喺一个影视作品度叫做，我觉得系一种致敬嚟嘅，向个年代， 绝对 同埋系一个 statement 嚟嘅，即系 Eddie 讲嗰样嘢，其实代表咗嗰个年代一班人嘅谂法就系、是嗯，喂唔系净系流所谓嘅 流行音乐 上榜嗰啲先至叫音乐嘅，我哋听紧呢啲重金属嘅。都可以音樂嚟噶嘛？咁其實佢係為一脱人去講緊一啲嘢，咁所以呢種致敬，除咗係樂迷嘅角度致敬之外，亦都係從做緊嗰啲音樂嘅人致敬。 係， 然後跟咗咁多年，嗰班人就話咩？多謝你咁樣講啊， 終於講出我嘅心聲啦，咁樣。因為我而家嘅樂迷未必會好感受到嗰樣嘢，就係因為而家一啲好現代嘅音樂，你都好難去分類佢嘅音樂種類啦。即係當然一啲重音樂、重金屬嘅音樂，可能你會比較容易聽得出嚟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嘅一啲流行音樂都係混合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嘛。咁但係其實講翻可能80年代嗰陣時，其實都係真係分得好清晰噶嘛，亦都係生咗好多嘅。 枝節出嚟，所以點解我哋平時禮拜一要去講呢個音樂桑拿，去介紹翻咁多唔同嘅音樂類型咧？咁解啦，即係嗰陣時有一啲嘅grunge 啦，有一啲嘅 alternative rock 啦，有一啲 metal 啦咁樣，即係淨係搖滾佢都分咗幾十種，大家都要分得好仔細咁啊！我諗。亦都係當代一啲玩音樂嘅人嘅一種尊重嚟嘅，即係你要識得聽同埋識得分嗰個類型，對佢哋嚟講係好緊要。咁啊，但係亦都會睇得出，哦，原來當年嘅主流大眾都係會覺得，哦，Madonna 咯，Michael Jackson 啊，Beatles 啊，呢啲就係一啲比較大家認知嘅音樂。而將可能有時有啲人會覺得啊 ，metal 嗰啲係咩嘢嚟嘅咧？佢哋都會存在一啲疑問。咁啊，有時即係雖然唔係出生喺個年代，但係你睇翻啲劇集去睇翻嗰陣時嗰個社會嘅現象，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嘅。你會發現啊，原來唔係淨係而家係咁嘅，以前都係會係咁嘅，以前仲勁啲添。可能嗰個爭論會變得咁。 因為好似一啲叫做。即系我哋一路喺节目里面过去咁多星期一路讲啲音乐嘅类型啊，或者自己睇都好，你见到系一种叫做咩咧？轮流更替、不断变换，即系嗰个所谓嘅主流嘅嗰样嘢，同埋一个叫非主流咧。 系， 即系每一样嘢可能新嘢出嘅时候，佢未成为受欢迎，都好正常啊。唔系就音乐好多都系，一定又会好多人就话我听唔惯啊，呢啲嘢咩嚟噶？ 好多疑問，即係尤其嗰陣時更加啦，即係可能聽 metal 咧，啲家長就會可能會擔心，哎呀，我個仔聽呢啲咁嘅音樂好嘈喎，會唔會嘈親人㗎？佢會唔會學壞㗎？ 甚至乎嗰啲歌嘅主題會唔會唔係咁好啊？ 係啦，咁啊，但係後屘原來都證實有好多聽 metal 嘅人，其實都唔係大家想象中咁難相處嘅人嚟嘅，即係甚至乎後屘即係可能日本亦都有啲嘢影集啊。或者漫画，你发现其实有啲宅男都中意听 metal， 哦系啊， 所以先衍生咗一啲嘅影视作品，就系点样讲一啲嘅metal 嘅作品系会成为一啲宅男好 爆 粗 band 友， 系 我最记得呢一套，即系嗰个人嘅分别原来系可以即系咁大嘅咁样， 冇错，咁啊，所以呢一幕我觉得系几特别，亦都我谂对好多嘅音乐人会产生咗一个共鸣喺度啦，尤其 This is music 呢一句，我觉得真系。冇得輸啊！即係睇完嗰個熱血係出咗嚟，咁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到唔同一啲音樂人嘅社交平台可以睇下啦，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一個嘅角色，覺得好特別啊！尤其而家呢一套影視作品，佢亦都帶出咗好多好經典嘅音樂喺入邊咧。我就自己會經常揾翻嚟聽，咁有機會喺啲節目入邊都播俾大家聽咧。 嗱，手頭上啊！我自己覺得叫做最搖滾嘅一首歌，即係我而家手上有啦。 係， 佢哋係 One Promise 啊。 如何能都捉緊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盡頭？世界縱使跌進缺口，答應我不可失救。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静下心就 when life's gonna be restored。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drenched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Got me thinking what am I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处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as true and easy we forfeit。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急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用两手抵挡气流。Shining from my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ith the skin but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or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挡着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对凡冇得放松，变态 the time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

把我伤痛记忆消光取替你，就算世界冷眼充斥昏暗，敌对伤害时，随着你说笑，艰苦都可渺小。Besides you k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 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拾起相拥都有你，从相见一晚暗起，此生中有你。承诺与你分担忧伤苦困，面对低落时，如若你泄气，专心的一线光。Besides you k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只需两心来联系、愿这刻永远到老，你我白头偕老、已进入我梦里数天的这个Besides you know, my heart and soul are melting right inside your arms. 有这份爱，灵魂相拥，分担痛悲，历劫风霜，广阔地里，原来厮守，只需两心来联系。 所以要好好珍惜一下而家坐喺你身边嘅同学仔啦，因为下个学期开始，可能坐你隔篱嗰个人已经调咗位，又或者系唔同班噶啦。听过有谷文 ，Beside You。 晴天就变雨天过后，任由他追求。如果太任性拥有。拉不走，别回首，让动魄记忆折旧，是我需拥有。忘掉曾到牵手的背后，联系着你，用我写起，明明是配角。 配讲名字，接受又背中缺点，消失意，凡人处在便无意。过路边有阵时，完全世俗眼光。 深信呢位女歌手呢亦都係会比较忙碌啊，因为佢本身都係一位教师嚟嘅。佢叫做 Melissa 林善玲，听佢佢嘅拜台作品过路边。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桌。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真过真过，不见不挂，光阴已无多，谁赔上四方冇头上大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荡？ Oh 而呢位同学仔亦都面对紧佢嘅大考啊！佢系 Dark 黄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对我啲叔叔嚟讲咧，暑假就好遥远嘅事，都冇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奉劝咁多位同学仔。plan 下，两个星期嘅暑假可以点过呢？期待吗？你说过那里不分话，跌总是学以成绩吗？我对贴性格参过验下，心急快些看到极明亮以后。一刹掌碰到宇宙，好多我触碰到，极期待以后失重的四周我受够。人人在斗，磨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这家族中谁人愿？回顾过往，寄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学清洗诅咒，烦恼却似上手。I think about you, ooh, I think about you.真吗？我会爱我更多吗？啊！心急快些看到极明亮以后，一刹掌控到宇宙。可当我感觉到负能量以后，漂浮于四周，同情没有。之前听过有Cloud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 斯里兰卡局势持续不稳，大批示威者涌到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辞职。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但部分人之后冲破防线。国家电视台的办公室据报亦都被示威者闯入，电视台要暂停播放。在總統拉贾帕克薩離國之後，維克勒馬辛哈以代總統身份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下令在西部省實施宵禁。至於總統拉贾帕克薩已經搭飛機前往馬爾代夫，據報將會前往另一個亞洲國家。國會議長說，拉贾帕克薩來電通知將會在今日遞交辭職信，國會將會在下星期三選出新總統。

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今日呢位嘉宾好犀利噶，佢新歌又系曲词编监，自己搞掂晒， 所以我都好想知道佢嘅音乐梦系受边个启发嘅呢？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荣。 我突然之间谂起天外飞仙。 我系苏音乐，今日嘉宾有 Jenny 张天明。 大家好， 系啊，今次我哋终于可以第一次亲身见面啦，同埋亲身送俾你啦。我哋 上次系呢一个嘅 尽人事听天荣， 打我哋离不开个天字都系。 发现你个名一发挥咧，都系一啲好有霸气嘅句子嚟噶， 好劲啊！呢一句都天外飞仙咁劲喎，大佬。 系啊，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荣啊！因为上次嗰日我哋觉得已经系好出色噶啦，即系呢个尽人事听天荣咁样，已经带嚟好运啦。即上一次派台嗰成績已經好好啦，咁今次我其實都諗緊要點樣超越我哋，就好似你做音樂要諗隻歌點樣超越自己上一首咧、 嗯， 我哋都係咁樣諗。 然後你就發現我哋碰上一個樽頸啦， 唔係呢個絕對超越咗，呢、這個絕對超越了， 超越到 你中意就得啦。 同埋頭先嗰個 opening， 哇， 嗰句天外飛仙 咁，即係呢個我哋揀咗呢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係覺得即係呢個可能譬如音樂嘅世界為例啦，其實即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出色的音乐人啊，跟住可能会你都是受他们的影响的。 没错。 咁所以我就想即透过这一句嘢，即了解一下 Jamie 你其实你自己觉得可能你的音乐风格啊，或者你各个范畴音乐方面是受啲咩嘅可能音乐人啊等等影响嘅、 其实呢我就不算是话揀歌听嗰啲嚟嘅，我咩都听嘅。 系 啦，但是呢我就好鍾意听 Ariana Grande 啦、Doja Cat、Dua Lipa。如果香港嘅话呢我就比较鍾意 Jace 啦、林家谦啦、其实仲有好多嘅 Serena 啊咁 样， 所以系咯，我咁系又我会攞咗好多唔同人嘅好处嚟学习。 OK， 但系嗱，啱啱讲呢一啲歌手咧，其实都系而家一啲好在线我哋听惯听熟嘅歌手。但系我谂，如果喺Jamie 去养成佢嗰个音乐品味啦，或者佢音乐上嘅知识，应该可能要再将嗰个年份调翻前少少。可能细个嘅时候，会唔会话系受到一啲点样嘅音乐嘅影响，导致到自己想做嘅音乐啊，或者可能各方面都会。到而家都系俾嗰一啲嘅歌手去影响住，或者音乐人去影响住嘅咧。 我觉得特别啲嘅，我咧系喺个 choir 度成长嘅，而我系唱二音嘅，即系和音。 OK， 所以咧由细到大，我作完歌咧未编咧，可能我就已经加和音啦。直至到而家咧，我都系有一堆和音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喺 choir 度成长嘅就令我有好多即系关于和音嘅，我一定会用啦。人声 as 一个 instrument 咁样系啦，所以 choir 啦一个好大嘅影响啦。第二就其实我以前都系中意听啲好虐心嘅广东歌咯。 哦，例如咧有冇边啲自己特别中意啊？ 我以前用咗嘢嗰啲全部都 系， 哇，好痛啊！即系嗰啲咧，之后仲要加上我自己陈飞扬女星啦，我之后再 唱翻， 系啦，唱翻呢啲歌，那个 conductor 再解说多一次咧，系真系有试过喊咯，即系佢讲个故仔嘅时候，系啊，所以。但系咧，我中意听，但系就冇好似呈现到呢啲嘢喺我啲歌度。 嗯， 系啦，但系系一个好好俾我嘅发泄嘅一个方法咯，我觉得。 嗱，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即系知道其实Jamie 都，我哋上次同佢倾偈都知道，其实佢喺读书啊各方面，其实吸收咗好多音乐嘅养分。咁啊，我哋今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即系除咗头先讲就系一啲好影响到你嘅音乐人之外，有冇话即系同时间会发现啊，自己一路做音乐嘅过程，即系虽然好多时候都见到你自己哇好犀利，其实你已经好劲噶啦，曲词编曲。所有嘢包揽晒噶，但系有冇一啲人嘅 comment 或者可能有一啲音乐人，即系可能朋友之间有时倾开偈，佢哋嘅意见你都会系听取嘅咧？ 一定会，可能有时直情系即系问完啲 professional 嘅咧，我会翻翻去问啲即系唔系成日听音乐啊，但系佢听嘅时候究竟系有咩情绪咧，或者有咩感觉咧？因为我觉得令到可能平时佢哋唔听。听完你嗰首歌，佢就觉得哇都正啊！我觉得系另外一个成功感嚟嘅，系、啦，所以同埋妈咪、爹哋我都会听咯，因为我觉得唔同年龄层嘅、 都好紧要。 系啦，即系可能其实 No Money No Honey 咧，我爹哋妈咪话太多字啦， 太多字啦， 好难记啊女， 系啊，唱都唱唔到啊，就记得 No Money No Honey， 咁我就咁就得啦。其实 系呢句， 系啦，有呢句你记得呢句，其实就已经够，因为呢个正正又系个歌名。 系系。咁又话你自己印象之中收翻嚟嘅一啲 comment， 无论系专业嘅好，或者一啲即系净系听嘅朋友都好，可能有一啲范畴关于你自己做嘅歌嘅一啲嘢，都未，你都好好想啲人去俾一啲嘅 feedback， 但系暂时都未有咧。有冇边啲层面系？ 编曲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系未学过 bass 呢个乐器，我纯粹都系靠听，即系可能其他歌佢啲 rhythm 系点啊，佢啲音系会点样走啊，同埋你点样去玩一个乐器，即系可能有好多即 slide 啊、slap 啊咁样，好多唔同，我就真系唔识 bass 呢个乐器，所以特别渣嘅，系啦，咁所以。上次 Fallen For You 我都是有原即出了歌先问你觉得有什么可以編曲上改善的，那我问了Team 啊，一个編曲的人呢，那他就好即他很 patient， 真的很细心地听完就给了一些 feedback， 他就说我觉得你的 bassline 就真的可以再即 move 一点、令到个 groove 再出一点，人听到就知道啊那个就是 chorus 了，那所以在 No Money No Honey 我就做了这件事了。 OK， 咁但系喺嗰个 baseline 上，虽然你唔识去真系未必好叻去演奏呢个乐器啦，但系你通常可能喺个 program 嗰度自己去揾一个方法去砌到佢由一个好唔 groovy 到好 groovy 嘅呢个过程，会唔会都有啲人可能俾啲意见你，或者真系自己可能都要 study 好耐去喺呢首歌中间，你会发现啊，我自己进化咗，今次叻女咗喎呢位。 我谂系好多嘅。trial and error 啦，系啊，可能去初初我又会去翻我自己本身自己最熟悉嘅嗰啲咧，但系就原来唔系好硬，系咪？之后咧就要听多啲可能唔同 R&B 嘅个 bass 究竟佢系点走啊，就咚咚咚咚，即系咁样嗰啲咧，系啊，我唔继续扮啦。之后 我谂住听你可以扮多三分钟添，我谂住。 之后但系系啊，就系、是、咁样咯，又。可能初初会 overdo 咗添，即系会话而家太多啦嘛，或者喂而家呢个系咩 groove 啊？即系我记得有个 process 就系又冇啦，变到好多，之后我就再拎走啲，咁我就觉得好似几好，啱啱好咁样咯。 咁形唔形容到嗰个窍门就系点样？好似头先嗰个 bass 啦，令到佢听落去硬啲，或者即系叫 groovy 啲。 我有一个巧妙嘅，就系我俾咗一个识跳舞嘅朋友， 系 我就话如果你要编曲嘅话。你觉得编唔编到？ 系 啦，咁因为通常佢哋食嘅嗰啲 beat 啊，系靠即系可能鼓啦、bass 啊，同埋某啲歌词嘅。咁佢就话都可以。我话 bassline 咧 ，bassline 够唔够做？佢话都得啊。咁我就觉得系 我問咗個，反而係問咗個跳舞嘅朋友咯。 哦 ，OK， 即係佢係好似一個準則咁，即係如果佢聽住佢都能喐得到、諗得到嗰啲舞步或者跟住喐，即係代表夠啦咁樣。 係啊，我就係咁樣做，用咗個準則。 通常喺你做歌嘅過程當中，因為頭先聽你講，即係自己屋企又會係咪會可能揼下啲 beat 啦，咁然後再推進進一步搞掂啦，搞掂咗個 demo 之後，再出去喺揾一個再大型啲嘅錄音室去做製作。那個過程是不是通常都是這樣的呢？ 是啦，但雖然這首歌都是在自己屋企那裡錄的。 哦、oh, ,ok。 是啦，但是接下來是有一首會是在外面錄的。 Oh. 是啦，但個過程大概就是這個，因為這個故事的由來呢，為什麼 No Money No Honey 呢，是我是在social media 上 post 了一個 question sticker，就叫他們說告訴我聽你們有什麼不安啊，我就將你們嘅 insecurity 變成一首歌，係啦，咁之後咧就陸續就好多唔同嘅答案，我驚曱甴啊，我驚黑啊，我覺得自己 ability 唔夠好啊，咁樣啦，即係有一個就係分外出色，就係好精簡 ，no money，no money， 即係我一見到呢個就哇， 叮一聲啦嗰下， 叮一聲係又要押埋韻喎，我唔使諗喎，大佬，之後我就走去我個琴，其實初初佢係一個好抒情，就係。彈了一些 chord 啦，就哼了一些 melody 咁樣，之後就幾得喎咁樣，之後先諗咗成個 chorus， 我先將佢 translate 翻去 beat 裏邊，即係喺我個 door 裏邊。之後先再諗編曲嘅話，我想有啲乜嘢啊，就陸續咁樣搭上去，之後最尾就錄音咁樣咯。 嗯，但係對你自己嚟講，會唔會都比較享受？而家仍然係可以自己完全話曬事呢個階段呢個狀態，因為可能有啲嘅音樂人，佢會可能做到咁上下，佢會覺得啊，如果有一啲嘅朋友仔可以幫我分擔下其他方面嘅工作，咁就好啦，咁我就可以專注做音樂。咁但係而家就見到好似每样嘢你都可以自己拿捏得到，你会比较向往而家呢种状态定系点啊？ 其实咧，我都想揾人合作，因为我好想进步。即系我觉得每个人嘅 style 唔同啦，每个长处都唔同啦，所以我好想睇下，尤其是编曲啦，点样可以我唔系净系编到我而家呢个 genre 啦。即系可能有冇啲我系，例如 ballad 啦，我真系编唔到 ballad， 我真系好渣 ballad， 即系可唔可以？不同方面都進步一下咧，咁我覺得呢個促使我去揾其他朋友仔一起去分擔，但其實我覺得是一起學習咁樣咯。 有冇認識到一些叫做編曲人都有 potential 係可以即係同佢哋合作一下咁樣？ 有啊，我未敢開口啫，但我覺得我敢噶啦，就嚟。 點解咧？嗰個唔敢開口係嗰、那個障礙係喺邊咧？ 我覺得是我第一首歌啦、，I tried my very best。之后我觉得都 OK， 咁我就过到我自己个关。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你哋谂个 tag， 你哋想再进步，点样超越第一首呢？我第二首又系，我觉得自己都有进步。之后我好惊就系、死啦！第三首嚟咯，点样又再可以进步呢？喺一个短时间内、其实好难喎、咁样我就觉得唔得啦，我真系要去偷下试啦。就系、是、咁样啦。 咁身边系咪即系头先话有一个都谂住合作，但系未开口嘅、 啊？ 但嗰个系即系认识嘅朋友嚟嘅。都系。 其实初初我反而系想直情跟佢学编曲添。 系。 但系佢就约咗我出嚟倾偈。 系。 咁就倾音乐嘅。系啦、啊，咁所以咧，好似见咗个面，加咗个朋友咁样，但系就冇话真系学，即系冇话跟佢上堂咁样。 系。 但系。系啦，之后都有可能，佢又 repost 下我啲嘢啊，即系复下 story 咁样呢一种关系啦。但系我未，我都仲未开口同佢讲，喂，你不如一起编啦咁 样。你估去到一个咩位，你会够胆开口啊？ 我觉得我超越唔到第二首歌咧， 系， 即系我觉得会开咯，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进步啊。 系。 但係暫時俾我嘅感覺咧 ，Jamie 係一個都我覺得好有衝勁，同埋其實佢都係一個幾快可以突破到自己嘅一個人嚟嘅，即係起碼可能上首歌同今首歌俾大家聽到嘅嘢、睇到嘅嘢都好唔同啦咁樣。但係會唔會話自己覺得去到一個咩嘢嘅位置，你先會 sense 到好似自己真係有個樽頸啦，好似自己真係冇信心今次係突破到呢個難關，先需要去揾人出手嘅？有冇可能之前都遇過類似的狀況？ 我覺得遇到的時候就可能有少少太遲， 所以可能我会早少少，所以我就话我都 feel 到我要开口啦。但系你话我有冇遇过樽颈位咧？系有嘅。之所以我觉得今次我要快啲开口，就系因为之前我觉得我唱歌上面自己 stuck 得太耐，因为我系唱 choir 啦，但系我冇真系去学过唱歌。 嗯， 系啦。咁但系可能面对住。死啦！呢首歌原来我都未驾驭到，我自己又唔识去驾驭嘅时候，就真系要去揾老师。咁我先去揾老师，但系就我觉得其实我自己钻研咗，可能一年都做唔到，其实大可以嗰一年就已经揾咗老师咯。咁、就好似拖咗咁样。 O、okay. K， 但系时间太少啦嘛，所以我觉得。要快啲！ 你以前系咪唱 soprano 嘅位置啊？咁 我唱 alto， 你唱 alto 噶，反而系 好多人都好， 估唔到喎！ 好多人都话、啊：咦，你竟然系 alto？ 系啊，所以我系唱和音嘅咯。 哦， 或者 mezzo soprano 咯，即系我唔系最高，哦、最高嗰啲 Daskin 咧好飘嘅，佢哋把声好 angelic 噶，我唔系嗰啲。 咁由一个喺 choir 当中嘅一个角色去做一个流行乐，去做自己嘅作品，你要重新找自己把声，其实呢个过程会唔会其实都唔容易？因为你可能即系好多我认识身边一啲朋友，可能唱完 choir 之后咧。例如同佢去唱 K 咁样先算啦，佢甩唔到嗰阵除嘅系会。 哦，我觉得好笑嘅就系可能我中意唱 choir 咧，系有一班人共同目标啊。 嗯， 系。 但系我觉得好细个，其实我知道自己唔系唱 choir 嘅材料，即、哦、系、就是、我一定唔系个主力，即、就、系、是、老师指挥，诶、欸、大力啲，我唱大力啲，我 feel 唔到大力咗噶，即系我唔系嗰个主力咯。 系。 但系我好识 blend 声咯。是啦，我只可以加到种质感落去，但是我绝对不是那种那种的。是啦，所以我都没什么话怎样甩咯，可能要注意回广东话其实是有善音咯，因为 choir 很多都是没有善音。 嗯，即系可能一唱出嚟，好直咁样，直不拉咁样出嚟。 No honey， 咁样咯，就系咁。即系留翻又有善音嘅，就 pop 啲咯。我就记得净系呢个好 minor 嘅 adjustment。 会只敢装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三餐不计价，装忧郁转怒，人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green，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After death,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什么要看路过？ 你只想 变自私。I'm not a fool， 要代替，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沾醉，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声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dy. Yeah,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Anymore honey, cause I'm money. Hey, maybe I am lucky and I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if it's true, then you'll come back to me. But then I'll say that, honey, you don't deserve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1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943宗系本地感染，其中两名患者死亡，再多两名嘅患者死亡，其中一名65岁男子已经打咗两针，佢入院嘅时候严重肚痛，医管局会将个案交俾死因庭研讯。307间学校共呈报387宗阳性个案，过去7日有169间学校呈报有2宗或以上嘅感染个案，其中4间学校有个别班级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4间院舍呈报新感染个案，各有一名院友染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11月初，本港将会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邀请国际同内地金融机构负责人来港出席，到时有机会容许抵港人士有条件免隔离。卢颂茂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话到时呢一啲抵港人士或者只需要进行核酸检测、进行医学监测同埋纳入为黄码、禁止到酒吧一类嘅高危场所，但系无需喺酒店隔离检疫。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出席立法会活动之后，被问到系唔系有通关复常时间表嘅时候，话当局会尽量将抗疫措施嘅不便减到最低，并强调要视乎疫情变化精准调校措施。斯里兰卡局势持续不稳，大批示威者涌到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辞职。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但部分人之后冲破防线。国家电视台的办公室据报亦都被示威者闯入，电视台要暂停播放。在总统拉贾帕克萨离国之后，维克勒马辛哈以代总统的身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西部省实施宵禁。至于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搭飞机前往马尔代夫，据报将会前往另一个亚洲国家。国会议长话，拉贾帕克萨来电通知将会在今日递交辞职信，国会将会在下星期三选出新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到下星期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同六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角咀道因为有火警嘅缘故，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中汇街至到惠安街嘅全线仍然封闭嘅，一带系比较挤塞。九巴路线2号 E、18号、31号 B 同埋914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另外，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过晒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欣怡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呢场疫情对新人嚟讲可能系一种挑战，但同时亦都系一个成长过程。 婚礼喺疫情嘅影响底下，反而更加愈强愈强啊！ 新人系需要影婚纱相嘅，因为任何一个 picture 你将来其实都会珍惜嘅。 面对突如其来嘅防疫措施，婚宴界又点样去面对呢？ 多啲沟通，大家谂多啲方法，知道去点样适应嘅时候，就可以帮啲新人举行咗个婚宴佢。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好犀利噶，佢新歌又系曲词编监，自己搞掂晒， 所以我都好想知道佢嘅音乐梦系受边个启发嘅呢？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荣。 我突然之间谂起天外飞仙。 今日我哋 show 音乐嘉宾嘅有 Jamie 张天明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 No Money No Honey 啦，咁我哋两个咧亦都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一啲制作上啊各样嘢咁样，然后就交俾你揭晓嘅。 好系啦，咁啊我估先啦，即系头先都讲咗少少关于 No Money No Honey 呢个题材系点样嚟啦，就系嚟自佢网上边征询一啲网友嘅意见咁啊，即系讲一啲关于自身嘅不安。咁啊我留意就系每一次咧Jamie 佢写词咧。都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例如可能上一次 Fallen for You 咁咧，佢好中意借代一啲嘢嘅，即係例如 Fallen for You 個 U 咧，其實就唔係講 U 嘅，就講 I 嘅，即係講 me 嘅咁樣。咁我估啊嚇，我覺得嚇，今次 No Money No Honey 咧個 Honey 咧都可能係深烤借代咗啲嘢嘅，即係除咗講愛情關係，可能唔係淨係講愛情關係， 例如你覺得 簡單嘅，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借代咗咧，其實音樂都係嘅 No Money 咧。 No music 真係 no music， 做音樂係真係好貴嘅，因為尤其自己搞都係真係非常之吃力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深刻可能都有少少，即係我估啦，即係其實今次 no money no honey 個 honey 都固之然係會講到一啲愛情關係，但係除咗呢樣嘢，我覺得佢應該都會借代咗啲唔同嘅諗法入面嘅。 我想估就係因為今次即係呢個 money 嘅關係咧，裏面有啲嘅聲效喺裏面會聽得到啦。咁我喺度諗咧，就係因為上次你都有講，其實你都會有淨係都好似 cassette 帶嘅嗰啲聲咁樣。咁我想估今次嗰啲 coins 嘅聲，其實可能你都試過，就係錢有啲可以代表到咧，其實銀紙都可以噶嘛。但係即係發啊，或者點樣樣。咁但係最終揀咗 coins 係因為 佢嗰個聲好清脆，好清晰聽得到。咁你放落去呢一個曲風上面咧，就佢嗰啲聲一下一下好，好似可能有啲敲擊嘅嗰種感覺。咁所以同錢有關嘅聲試咗好多之後咧，最後就揀咗 coins 呢啲咁樣嘅聲出嚟啦。咁 我記得上次估咧，你哋兩個係錯嘅，係咪啊？你今次咧兩個都啱啦。 好嘅，啱翻啦，我哋有進步咯都。 我上次好肯定我自己係錯先啦，因為 其實又好笑，有個 comment 咧係話 no money no Bentley 咯，因為我個 MV 裏邊參與係其實係想講物質嘅嘢咯，我就係想帶出即係知足呢個問題。其實咧，如果你知足咧，錢純粹係一個即少好少衡量嘅嘢，因為你可以是百萬富翁，但是你可以不滿足咯，咁你就永遠都是有 no money no honey 呢一個好似詛咒住，即你永遠覺得自己不夠。但是譬如話 ，let's say 你好 give thanks to 你自己有嘅嘢，因為唔係所有都必然噶嘛。咁你有，你覺得夠，你可以去進步，但是你要覺得你有嘅嘢，你嗰刻要夠咯。咁你就可能少翻少少 no money no honey， 即呢個不滿或者嗰、那個。 但想回落去就是当初你去揀 No Money No Honey 这个题材就是网友提供给你的时候会不会深刻它都 是你自己其中一个很本来有的一个不安在这里但是可能 throughout 这个过程里面又觉得啊其实真的就是其实学你说斋这样东西可能不是一个衡量的最大的指标来的。 是因为其实我 no money 就 no music 啦，冇錯嘅。咁但係我覺得，例如愛情先啦，有好多嘢咧，又係譬如 let's say， 你大個啦，女女病咗，你係咪真係講句我愛你，佢又會好翻咧？又真係唔係？所以其實金錢咧係好好嘅 tool， 即係好好嘅用具。但係你唔愛佢，你唔去照顧佢咧，其實佢亦都唔會好翻嘅，係咪先？係啦，所以呢一个要自己去调节咯，我觉得。咁之后另外就是钱其实是不是邪恶呢？未必噶咯，即系佢只不过好 neutral 嘅嘢，就是人咯，即系性本善定性本恶，咁你点样睇佢？我哋半杯水够唔够都系咁样咯。 因为同埋我觉得 no money no honey 有一个位置其实都幾無力嘅，即係我自己再演繹落去咧，即係因為就係因為你冇錢嘅話，就好似冇另一半啊。其實有時可能要錢嗰個唔係你自己咯，而係對方。然後我可以知足，但係對方可能佢係啦，即係或者佢嘅找條件係喺錢方面去睇嘅時候，有時就好被動啦。即係我冇錢啊，咁就冇人睇得上自己，好似佢變成咗一個你去選擇人做朋友又好，或者做情侶嘅一個條件，而係自己不能控制咯。 同埋歌詞入面有一啲咧，我都覺得好重咧，重我咧，就係例如 My Dolly is getting old 呢啲咧，即係你係難以避免就係、可能真係學你話齋，啲屋企人也好，屋企嘅寵物也好，佢可能老咗病咗，真係需要一啲嘅醫療嘅費用咁樣，嗰一下嗰個無力感會係比較大，所以我覺得呢一隻歌嗰、那個喺當中帶出嗰個矛盾咧，係幾道肉嘅，我覺得謝聽。 但你自己喺即過去呢段時間有冇即係金錢呢一樣嘢對你嚟講都係一種壓力咧？ 咁曾經咁一定會有，因為我自己租緊嘅 studio 啊嘛，咁我一定要去想一些额外的方法去赚回钱，因为我想继续做音乐，是不是？但是 so far OK 的，接多一些不同的东西咯，即可能你以前可能只是想音乐的这样，但可能怎么都可能要教下班啊，或者剪下片啊，什么都好，去什么都接这样咯。 所以對於你嚟講，即金錢呢樣嘢未必係完全你嘅不安感嘅來源，即你自己都知道就係、我可以即賺到錢又做到音樂咁樣 sustain 到就 OK 啦，唔需要話要大富大貴，唔係追求嗰一種嘅。對你嚟講真 係，我覺得慢慢嚟嘅， 即如果有嘅好啦，咁 係緊嚟。 咁你自己嘅不安感，你覺得呢段時間有冇話係啲咩？即因為你都拋呢個問題出去問啲網友，咁你自己身上， 我覺得其實係自信咯。可能我有時笑嘻嘻哈哈咁样，啲人会觉得你面对每件事都好轻松，但其实系自己都系一个有时唔系几有自信嘅人嚟嘅。但系冇啊，就系对住块镜要练好多次咯，练到好似好有自信咁，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咁样咯。 系 咁那個自信係喺即係表演同埋真係做歌呢一方面，定係其實仲有其他範疇你自己嘅自信你都覺得未夠？ 我谂样样都有啲啦，即系可能我就知道自己唱歌又唔系最劲，即系编曲又唔系最劲，咁但系我 enjoy 咯，我就知道我 enjoy 呢件事，同埋起码我作完首歌，我自己会上 loop 先咯。 哦，系呢个系好好嘅一个指标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就算一个冇自信嘅人都会自 loop， 即系会上 loop， 即系证明。都中意啊，系咪？咁真系几好啦咁。 咁所以除咗譬如 No Money No Honey 呢一句就用咗歌名，即系最 click 到你。但系其实系咪仲有佢哋讲嘅一啲不安感嘅嘢？其实放喺歌词里边，因为其实里边好似讲到嘅范畴其实都几多好多噶嘛。 其实基本上每一句都系 inspired by 佢哋嘅 comment。 系 系，即系 My dog is getting old 系真系有个我系照吸入嚟嘅。 哦， 系系啊。之后可能。有个就伤心少少嘅，就讲可能佢自己之前经历过抑郁症啊，啲疤痕啊咁样，咁我都有好少少地暗暗地讲啦，系啦，放咗喺里边。咁之后就有啲就觉得，觉得自己好即系身形唔够好啊咁样，所以就有个系脸颊又好似唔系最标准啊咁样。都有擺曬，其實每一句都係有佢哋嘅 inspire。 其實有呢啲可能比較佢哋 heavy 少少嘅一啲嘅回覆嘅時候，咁呢啲你點樣去覆翻佢哋咧？ 係啊，我會真係會覆翻佢哋咯，我會係氹，我真係會安慰佢哋咯。係係，同埋我覺得我唔知佢哋需要咩啦，但係我覺得佢講得俾我聽就。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要令到佢可能舒服啲先咯，即系尤其是啲咁 heavy 嘅嘢，系啦。但系呢首歌咧，我就冇咁 heavy 啦，就系因为我觉得唔系个个都想咁样撩到最底啦，可能就系即系 let's say 今日我好瘀咁样啦，但系我会系哎呀头先真系核突啦，咁样之后就走噶啦嘛， 系， 但系就可能翻到屋企，哇真系 喊 喊紧， 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一个歌我就会系比较系即系对人嗰阵时个点样面对自己嘅唔好，就系一笑而过咁样，但系其实人人都系有呢一种不安，最明都系要自己 deal with。 所以就即集合咗咁多大家嘅一啲回复放喺度，所以系咪变相都即系 call 翻好多佢哋原句？所以中文、英文今次见到个比例或者个运用，我觉得其实犀利就系因为可以不断穿插喺广东话同埋英文之间，但系亦都做到好 smooth 嘅嗰种感，因为系唔容易咯，我觉得系。咁系咪亦都系即系你头先讲哦，有啲收翻嚟佢系咁样写，所以你都想 call 翻放喺里边咁样。 系啊，有啲就有转过，就因为想押韵咧。 系， 但系有啲。尽量吸到嘅就吸咯， 系 系啊，英文嘅比例多，可能系因为 No Money No Honey 系个 chorus 开头，即系我成个 chorus 我写嘅时候就一气呵成就写晒成个 chorus 啊，就所以全部都系英文。 嗯，咁但系有啲中文摆喺度嘅话，其实你自己去砌嘅时候会唔会其实都都要揾方法点样可以将佢哋 blend 得再一体啲，甚至乎可能唱嘅时候嗰个 vocal 点样？因为好似头先都讲唱广东话，可能英文嗰啲拖音嗰啲都唔一样噶嘛。 嗯，系咪因为可能我喺外国读过书咧？ 嗯， 我自己系咧啱啱翻嚟香港会俾人话我要去食 dinner 嗰啲 dinner。 Actually 啦 ，Actually I'm hungry 啊。 系啊，即系我细个即系我而家会。控制啦，可能偶然都会有两句啦，但系可能我本身个习惯都系会咁样英即系中英穿插，所以可能唱嘅时候就冇咩太大问题对我嚟讲。 系 我纯粹系谂紧个 vibe 咯，即系可能嗰句我想表达咩 vibe，有冇态度定系忧郁啲定系点样？系啦。 OK， 咁啊，至于去到編曲方面啦，即系首先就要解答咗头先波盛嗰个 问题， 嗰个 coins 应该系试过好多种同钱有关嘅嘢嘅，跟住之后最后拣咗呢个比较即系清晰啲、clear 啲嘅一个 coins 声。 冇错，我有试过即系发发发发发啊， 即系攞啲钱喺度发啊，意思系 即咁样数咯。 哦哦， 真系冇声噶，你入咗去真系唔知道听啲咩， 或者可能唔够多啊，多啲就 系啊，惨啊！因为就是这一样东西好像有阵风一样。 嗯。 之后有时台面会有砸 coins， 我就叮叮这样就喂挺好啊，真的 fulfill 了个 percussion 那个 aspect。我自己录了一点但是网上是有点清楚一点，所以其实我是有 兩個 file 嘅。 哦， 係啦， 有自己錄嘅，再加混 音。我連眼閉都唔夠。 唔關事嘅，可能係本身港幣 唔係喺曬八達通嗰度攞唔到出嚟啫。 可能係，可能係，同埋通常都係我先多散銀嘅啫，我啲比較即係買麵包啊先會用散銀。通常後生女唔使用到散銀嘅。 咁即係錄，譬如自己要錄嗰啲 coins 聲，我係咪都要即係要有好嘅角度掉啊？都要實驗過好多次點樣錄出嚟個聲清脆？ 要計條數， 使唔使噶？ 我喺我個廳錄嘅，但係我有一個 stereo mic， 即係兩支 condenser， 之後就咁樣45度，係啦，咁就想。有小銀啊嘛，咁就想呈現一個多即係歪啲嘅，就咁樣先響到係啦。咁之後一扎咁咚咚咚咁指住個地下咁樣咯。 呢一個係經過反覆試驗試出嚟最好的一個效果，定其實都已經預計到係咁樣做係最好嘅咧？ 我諗預計咗，因為可能我平時。我細個咪學過，都唔係細個，大學嘅時候我學過少少錄音嘅，咁佢有講啲 technique， 話如果你想即係聽落歪啲嘅，就 stereo 咁樣聽出 去。45度角。 係啦，咁樣咧就再偏，即係咁樣就集中啲嘅聽落啲聲。係啦，咁所以我就一諗就諗到係咁樣錄咯。 咁就有啲咩嘅聲音都放咗裏面，因為聽到可能有啲好似係咪收音機嘅沖嗰啲啊？ 係啦，我就係冇得發，係咪？咁我就咦有啲咩係載住啲發嘅呢，就喺一個叮叮嗰度啦，咁所以就攞咗個部機囉，但係打開個部機可能係冇錢嘅，不過純粹打開咗 就要嗰下聲啫咁樣，跟住有啲係咪好似計數機撳計數機嘅聲，類似喺個 bridge 嗰度啲 默默地，係啊嗰個默默地加雲，我加咗 keyboard 啦， 哦那個 keyboard 就係默默地加雲咯，就係喺寫字樓度咔咔咔咔 揾錢啊， 揾錢。 其實佢諗呢啲嘅叫做聲音上面嘅設計，係咪當即係個編曲做咗好多其他個底啊各樣嘢整好曬嘅時候，再按住歌詞嘅時候，就可以一啲好似。叫做配一啲叫做咩配彩，定系一啲点样再加上去令到佢叫再 bright 啲，就系嗰个 stage 差唔多最后先至会去做呢啲噶。 都前一个早啲，但系 bridge 嗰个就真系最尾。我本身系有个high hat， 第二个 high hat， 我就觉得哇太普通啦嘛咁样。之后有时我谂歌，我都会谂 visual 咯，即系我拍出嚟嘅时候想点，或者想人哋见到啲咩 vibe。咁我就想有一個埋頭苦工嘅人喺度做緊嘢，所以我就加咗打字。 咁所以今次喺畫面上嘅傳達就應該好同你最初去做編曲嘅時候個初衷應該都好一樣啦。即再加上有埋嗰啲噴錢嗰啲嘅畫面，就應該補足埋你聲音上嗰個做唔到嘅缺陷啦。今次揾咗Boris 去幫手去做呢個拍攝，嗰個諗法或者可能最初揾 Boris 係有冇一啲即可能機緣。巧合底下去傾出嚟咁樣 嘅。本身咧，講翻個 MV 嗰個 concept 先，就係我上次 Falling for You 咧，聽到好多觀眾就話：哎呀，我想要一個有故事線嘅 MV。咁所以我今次第一下咧就同導演講：我要有故仔嘅，而且趣味性重嘅。咁咧，如果趣味性重呢個方向咧，揾男主角咧，即可能。一系就天價啦，一系就唉點即係唔係好配到啦，即係你知道有時而家嗰啲男仔 teenager 好有包袱啦。咁樣之後咧，我就問我個好朋友，我個好朋友係 happen to be 係Boris 個女朋友。 哦， 係啦，咁我就唉點算咧？我本身係嗰個 concept 係要一個可能男明星咁樣，之後咧就。唉，点算呢？我喺个 MV 度选角好棘啊，咁样，之后咧佢就，咦，你要唔要我问下 Boris 啊？咁样，之后我就吓，其实我谂都冇谂过，因为我知道 Boris 好多嘢做啊。咁但系过几日啦，我同导演 firm 晒个 storyline， 我就 send 咗一个即系好有诚意嘅 message 俾 Boris， 就睇下佢想唔想参与我嘅 MV 啦。哇，但系佢好就真系好感动咯，因为佢连。我个桥都未听，佢就我已经答应咗啦，咁样系啦，所以嗰下系有啲感动嘅，即系可能佢信我嘅作品啊，或者信导演之前，因为系同一个班底，都好啦，咁所以就好多谢佢啊，所以就揾咗佢，同埋佢都好有义气嘅，因为我呢个 idea 咧系一个拜金嘅男仔， 亦都可能冇乜好多人想做一个拜金嘅人，系啊， 仲要氹一个有钱嘅太太咁样嗰种感觉。 系啦，咁所以好开心佢肯同我一齐玩咯。 咁另外饰演一个好重要角色，除咗你同埋波波之外，就系嗰个有钱太啦。 系啦， 系啦，嗰一位咧， 嗰位系我大姑妈。 哦， 真系我大姑妈。 大姑妈你好，大姑妈你好。 所以拍摄系好好玩啊，即系我知佢系。佢做粤剧嘅，所以佢啲眼神超到位啦。佢系有表演欲嘅，同埋佢里边咪有唱歌，即系揞住耳仔嘅。但其实佢真人唱歌系好听嘅，系啦。我冇帮佢澄清翻呢个，呢个系啦。咁因为好笑就系请佢嚟同波仔对戏啦。有一幕咧就系佢哋两个要。即係好玩得啊！即係調情咁樣啦。咁之後咧，導演就話 action 咁樣啦。之後波仔就大姑媽要唔要飲酒啊？即係我大姑媽係完全上曬氣啦。佢就係話你飲幾多，我咪飲幾多咯。 哇！大姑媽好嘢， 係大姑媽好嘢。之後個 cam man 咧睇翻個 footage 第一 take 啊，個 cam man 係笑到手震啊！ 即系冇揾错人啊！真系， 之后第二 take 咧，导演话：，大姑妈唔使讲嘢啊， 惊啊 ，Cameron 即系手震得滞啊！ 呢个真系笑咗好耐。 所以呢一个 No Money No Honey 嘅 MV 咧，嗰个 texture 啊、角色演绎啊嗰样嘢咧，都系就做到你讲嗰种即系有啲趣味啊，有一个故事大家可以 follow， 亦都用 visual 上面演绎到呢一首歌嘅 message 嘅。系啦，咁啊有嚟到你第二首派台歌啦，咁啊今年会唔会都有 plan 出埋呢一只之后？有些都会有机会会在可能年尾啊咁样会推出来有想过 有这两首都是轻快轻松的第三首就想可能沉重一点就慢歌可能小 emo 咁样啦， 系 emo 嘢，期待期待， 就系第二面嘅张天宏嘅。 咁我哋今日就多谢你上嚟啦 ，thank you， 多谢多谢。 写加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够中近被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 ，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先一杯凉茶。 七点钟之前听佢有。今日我哋嘉宾 Jamie 张天荣，就系佢之前派第一首嘅派台歌叫《Fallen for You》。听日五点钟再见啦，拜拜。